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上星期的节目里面，我们请了中文大学的何文慧博士帮我们讲一讲欣赏莎士比亚戏剧的一些窍门，特别就是注意到在个对白的处理和个语言上面个的特色。今晚我们就特别也是请了何文慧博士，就是就他所翻译的莎剧，就是王子复仇记 Hamlet 这个剧本，讲一讲他翻译的时候所留意到莎剧的一些特点。另外就是他也是曾经演过是王子复仇记的、就是、主角的主要的、演员的。那到底他那个的演出的经验是怎样，他怎样来到把握那个角色呢？那今晚呢，何文慧博士会帮我们分享他的经验的。上一星期你就真的带我们去留意一些我们平时看剧本不留心的地方，特别莎士比亚的戏剧是很重视它在个语言上的一些特点和那个所谓古典英语那个的把握的。所以特别如果我们要将它翻译的时候，是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怎样用自己的语言来去掌握人家有这么长传统的一种古典的文学呢。那我就知道你呢就是曾经是翻译过王子复仇记这个莎士比亚的戏剧，就是由勤家园出版社帮你出版的。为什么那时候在这么多的莎剧里面，譬如说奥赛罗、里尔王、麦克白，都是跟王子复仇记是同时期的，成为他的一个创作的剧目之一。你要特登揀这个戏剧来到翻译，而不是揀其他呢？ 现在呢讲回起呢就很久以前的事呢，是1970几，还是早期的70几。当时就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呢就说想搞一个、莎士比亚的剧来做一下样，但是又不打算去直译它。就希望改編了它。咁大家傾下傾下咧，就傾咗呢個 Hamlet 出嚟。咁啊，點解要揀 Hamlet 咧？除咗佢係一個即係好出名嘅悲劇之外咧，就當時嚟講咧 ，Laurence Olivier 嗰個 Hamlet 嗰個電影啊，大家都仲係記憶猶新。咁啊 ，Laurence Olivier 直情係喺嗰個電影裏邊攞最佳男主角金像獎添啦。 羅蘭士奧利花一生嘅其中一個最大嘅成就啊！ 咁咧就於是就大家決定由我咧就去做，但系就唔係話真正翻譯，而係側側膊嘅翻譯，就係、是、改編。利用翻佢原來嗰個故仔，盡量攞佢嘅神髓，但系一定要變咗去改編咗嗰個時代。咁當時我就揀咗五代十國南漢，大概係10世紀嘅中國啦。咁即係話咧，就將佢變為一個中國古裝嘅話劇。咁樣嚟做。咁同埋咧，因為 Hamlet 呢個劇本好長嘅，咁香港人咧大抵一般都冇咁嘅耐性嘅，所以咧我亦都係要將佢縮起碼一半。即是说呢要做出来呢是以不超过2小时为原则这样来做。这个是哇真是十几年前的事。 哇，但听起上来已经知道很大的挑战了，各方面无论长度的问题、将它的整个文化的背景、历史的背景转移，还要加上其中的语言。我们今晚呢会慢慢跟你详细分析。但呢就可能呢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呢有些呢就听过王子复仇记这个 咁嘅名稱好耐啦嚇。咁但係到底佢係發生喺咩地方？有冇歷史嘅依據？嘅故事嘅情節係點？咁樣主要關心咩問題？或者你簡單將一將嗰個整個嘅戲劇同我哋講。 我簡略講一講，如果講到詞不達意咧，你補救下啦。 冇咁客氣。 就因為佢個原文咧就係 Hamlet, Prince of Denmark， 就係丹麥王子嚟噶嘛。咁嗰個線路咧，基本上就係個丹麥王就駕崩，離奇地駕崩。個皇帝呢就取代咗佢呢職位呢，咁而個皇帝即咗位之後呢，就公開呢就宣布呢個已故嘅丹麥王嘅仔就係做佢嘅承繼人，即係話如果皇帝將來過咗呢就到佢啦咁樣。咁同時呢個皇帝呢就娶埋佢個阿嫂，即是故王的妻的皇后，所以就即以前的嫂子也是现在的太太这样。 嗯哼， 那个所谓的仔呢，即是现在这个 Hamlet 呢，就对这个叔就实在是没什么好感，再加以这件事呢，他又更加会是觉得不高兴了，当然是。而同时呢就開始個國家發生啲奇怪嘅事咧，就係故王嘅鬼魂出現。咁當然 Hamlet 自己本身都唔係話太信嘅，但係因為講得實在係似層層，咁佢就為咗要試個鬼魂所講嘅話係真定假咧，咁佢就安排咗個戲中戲去試個皇叔，即係而家個皇帝嘅反應。咁啊，果然個反應非常強烈，咁所以 Hamlet 咧，即係哈姆雷特咧，就肯定了这个皇帝以前呢就是杀兄的凶手。原来他是杀了个大佬呢去夺取那个皇位。所以到那个时候呢，他那个报仇的心就很热切。但是他就是一个比较疑虑多的人。所以几时报仇，几时是适合去杀他呢，他都把持不定的。所以整个戏来讲呢，其实就是环绕着他这种因为犹豫那种痛苦。到后来呢就因为他这样去犹豫法呢，就反为间接累了很多人，累死了他一个心爱的女角 Ophelia。到后来这个金王呢还想设计杀了 Hamlet。但是就后来的计划失败了， Hamlet 才杀了金王。他的所谓复仇其实都不是说真的很主动地去杀，只不过是逼不得已才去杀。但到头来也死了很多人，他妈咪 又死，他当然杀了金王，还有又死了他心爱 的女朋友，所谓又误杀了那个女朋友的父亲。女朋友的哥呢就亦都是因为这样而死，所以死很多人这个戏。 你刚才说到咧，就将一个咁复杂嘅戏啊，人物咁众多啊，人伦嘅关系里边咧，其实又好未必好同我哋中国嘅嗰种伦理观、伦常关系嘅。咁但系要将佢咧就化为喺我哋中国嘅某一个朝代同埋嗰个嘅宫廷里边发生嘅话咧，你之所以选择某个朝代或者地点咧，有冇啲咩特别嘅标准？ 我咧就选咗五代十国嘅南汉咧，其实主要都系因为咧，我系想摆少少历史落去嘅啫，因为有咁啱南汉咧，又系个大佬，即系做皇帝嘅大佬死咗咧，就细佬补上嘅。 咁我就係揸住呢一個歷史嘅事實咧，就去作其他嘅故仔。咁就基本上都係用翻莎士比亞嗰個情節。點解要古裝呢？就係想攞翻嗰個古味嘅啫。因為莎士比亞嗰個劇都係好古嘅，都係比較係雅一啲嘅。咁所以我咁樣選法咧，就可能會比較合呢個香港觀眾嘅口味。 咁如果有一部分係同嗰個史實咧，中國嘅史實咧係冇出現過噶，譬如話要娶咗呢一個嘅阿嫂啊，咁呢類咁樣樣嘅情節，咁係咪都係會係特別加上去，就當係另外一個故事嘅發展咁樣？ 係啊，因為其他情節咧，因為係改編咧，就唔可以太過遠離嗰個原著嘅。 係。 咁簡五代十國嘅好處咧，就係嗰陣時係立立亂嘅， 係七國， 咁就冇乜所謂禮教呢回事啦。咁所以咧，你就夾硬噏啲嘢上去咧，都勉強可以接受，因為佢咁突兀咁樣咧。咁同埋咧，我就將佢濃縮，即係減一半咧，角色亦都減咗，咁就變咗個節奏就快。 咁 所以睇嘅時候咧，亦都唔會話即係咁得閒去諗呢種情形啦。就咁樣。 但係有冇遇到咧喺一個所謂一個民族嘅性情上邊嘅區別咧？譬如話，可能係一個歐洲社會發生嘅一件事件咧，每個人嗰個反應咧係非常之奔放啊，即係激烈嘅。咁但係即係中國嘅宮廷裏邊，我哋知道嗰個禮教係非常之強啦。咁喺個表達嘅方式同埋性格嘅描寫上邊咧，你又花過啲咩功夫嚟到去進行呢個改編嘅工作？ 改編就好易嘅，其實唔係話真係咁辛苦，因為咧你遇到一啲句子。或者遇到一些意象呢，不是太適合你所選擇的社會呢，你就大致上可以真是側側薄就略過了它的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我就不會遇到太大的問題但是當然我改編的時候呢，就一方面我要顧及娛樂性，因為 Hamlet 本身當然也是有它豐富的娛樂性，就但也有它沉悶的地方呢，我就不要了，因為嗰時啲人得閒啊嘛，佢可以成個下晝去睇戲咁樣。我哋而家就好少會咁樣做嘅，多數都係比較冇咁即係冇咁好耐性嘅。咁但係嗰啲意象咧，有啲咧莎士比亞嘅即係過人之處咧，就係佢描寫人性咧，佢係多方面睇唔同角度。咁嗰類咁樣嘅描寫咧，就古今中外咧，好多時候都啱用嘅。 咩意思係多方面睇？ 好簡單，譬如一個猶豫嘅性格。咁佢咧就會從唔同嘅角度去講，咁呢啲冇所謂啊，有人性就係自然會有呢類咁嘅性格噶啦，就只不過佢用嘅意象未必一樣啦，佢用嘅典故未必一樣。咁我係可以喺呢方面將就下，我就用翻我哋本國嘅典故，但係仍然可以表現到某一方面嘅性格。 一定要你舉例先得啦。譬如話喺邊個角色上邊，你係要用咗呢啲咁嘅筆墨啊，或者典故。 其實咧就舉例咧就係在乎嗰個翻譯嗰方面。其實咧翻譯任何嘢都難嘅，尤其是個原文係寫得好好，用好多典，意象好豐富咧，就更難啲添。同埋如果佢用嘅典故嘅意象係喺佢個國度，係佢嘅文化之有嘅咧。咁你搬翻過嚟咧，就會好辛苦。就算你話著翻丹麥嘅古裝走去做啊，咁你假設係做翻譯嘅話咧，你都好難搞嘅，因為喺我哋嘅國度聽落去唔知你噏乜嘢咁。咁所以其實基本上都係難。莎士比亞佢係善於寫台詞嘅。咁所以譯佢嘅句咧，佢嘅台詞咧就更難咁解啫。所以你話譯完之後，你唔加注解都幾麻煩。咁所以又翻去咧，就係、是、改編就有個好處， 彈性大啲。 舉個例啊，如果你唔介意就我唔太阻你啦。咁咧就喺個原著嗰度咧，個王子就有首情詩俾佢愛慕嗰個女仔 Ophelia。咁啊 ，Philia 咧喺我嗰個改編嘅劇本裏邊啊，叫做《李如飛》嗰首詩啊，好長。咁我揸住佢嚟寫，實在都冇咩意義，因為實在濃縮起上嚟咧，又嗰啲嗰個裏邊嗰個中心又好清楚，但係就幾句都可以講曬。理論上嚟講，只不過佢一路喺處玩字啊，用唔同嘅形象咁去講啫。咁我喺呢方面咧，我亦都好難有突破，我亦都好難跟佢。不如我就索性自己作翻首， 作一首近體的七絕。 嗯。 那我又有我自己的意思。我那首七絕呢就是欲探蓬山望未真，满城烟雨最愁人，百花残落东风老，犹恋凌波物上尘。咁我呢首诗呢，其实就基本上就用李商隐嗰啲诗。李商隐话：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蓬山就啲神仙居住嘅地方。另外又有两句，佢话：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就百花残。咁即系见唔到个女仔，咁所以就用百花残落东风老。但是尾嗰句呢，就是用曹植的《洛神赋》，洛神就在洛水上的女神。其中有两句就说，个洛神呢，凌波微步，罗物生尘。所以我就说，游恋凌波物上尘。这句呢就有个心意的，因为 Ophelia 呢，即是我那个李如妃呢，后来是跌落河浸死的。咁就差唔多係當係水神，咁所以呢一首詩咧就變咗另辟蹊徑咧，就去製造我自己嘅意象。你話要跟 Shakespeare、跟莎士比亞咧，你就好難再突破噶啦。咁就唯有咧喺翻譯之中咧，就再自己諗清楚我要啲乜嘢嘅意象。咁呢個亦都係改編嘅好處嚟嘅。 哇，非常之精彩啊！咁或者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再睇一睇咧，何文蕙咧當年演繹呢個哈姆雷特嗱呢個角色嘅時候嘅一啲演出經驗。何文蕙博士，我知道在1977到1978年间，你就帮香港话剧团演出《王子复仇记》，即是说不单止做这个编剧的工作，还是担当演出。我们都知道哈姆雷特这个角色是可以说在欧洲或西方国家很多的演员的一个梦想或者是挑战来的。那看一下哪一个能够演绎这个角色是最好，作为他们一个一生演出成就的一个量度的一个尺度。那刚才你讲过洛兰士奥利花呢，可以说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演绎的方式。所谓猪肉在前，虽然这个戏呢就是你自己改编，你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情景。但是再做一个改编剧中的哈姆雷特呢，你当时那个最大的挑战或者最觉得很难克服的地方在哪里？ 在外国呢，真的很多演员发梦都要做哈姆雷特。好像最近有一个都很出名的男演员，是澳洲过来 在美国很成名的 Mel Gibson。 性感男演员。 Mel Gibson 又做戏又即做了很多了，知名度极高。 轰天炮的主角。 没错没错，要搵无数钱。但是呢，他都要欺人给他做 Hamlet。终于他做了。所以你讲得很对，因为 Hamlet 呢就是一个挑战，同埋他们认为是演技的最高峰。因为不知道怎样去做他，即是一个这么复杂这么犹豫不决的人，但你说他软弱他又不是完全软弱，你都不知道 你演他性格的哪部分。所以呢就演员来讲，他真的要自己去拼命地去寻求突破。但是我呢我就冇呢个问题，其实 点解咧？ 当然我都希望演得好佢啦，即系我绝对系希望有人做得好啊。因为我的情况唔同，因为我演嗰个咧就唔系真真正正嘅 Hamlet 丹麦王子，我演嗰个系南汉王子或者南汉嘅太子。咁嘅话咧，我就可以偶然咧就脱离莎士比亚那个男主角啊，那个性格，因为老实讲，你癫起上嚟都有西方的癫同中国的癫， 系 友谊都有西方的友谊同中国的友谊啦。咁变得我可以自创啦，同埋喺香港的人睇咧，佢系睇个中文本改编本 古裝的王子，不是叫做 Hamlet， 姓劉的，因為南漢是姓劉的嘛。咁所以嗰個原裝嘅 Hamlet 嗰、那個個比較咧，就其實係疏離咗啲嘅，唔係話真係要刻意去咁樣比，因為你著衫都唔同嘅。 嗯。 咁但係當然都係希望演得好，同埋希望咧盡量把握咗莎士比亞原著個神髓。 嗯。 同時又賦予佢呢個中國嗰個氣味。 嗯， 我就不知道我成不成功了，不過也都做了 在香港做完過了兩年去溫哥華做，都叫做做過好幾場了。 嗯，但是哈姆雷特呢在沙劇裡面呢是成為一種所謂形象的典型，譬如說真是哈姆雷特啦，甚至成為一種形容詞。到底這種所謂形象的意義在哪裡？如果在沙劇的原神髓，他的性格特徵在什麼地方？ Hamlet 就好怪，即係後來嘅人咧評論 Hamlet 咧，佢啊真係有兩個字最好，加埋個 conjunction 三個字啦 ，moaning and groaning。佢一係就 moan， 一係就 groan， 成日呻吟嘆息咁樣。呢、這個就係哈姆雷特。咁即係佢呻吟嘆息之中咧，你要演好佢嘅性格咧，其實就唔簡單，因為佢真係一個人。咁就個性格喺唔同嘅即係發展嘅地步咧，有唔同嘅表現嘅方法。 嗯、 但係成日都呻吟，成日都嘆息，思前想後咁樣嘅。 嗯。 咁所以呢個真係似一般嘅人，好多時候我哋都會進退失據，唔知做點乜咁樣嘅。咁呢樣嘢就古今中外都啱使。 嗯，何文慧啊，如果聽你咁樣描述哈姆雷特呢個角色咧，你演完之後咧，你覺得你喜唔喜歡呢一個咁嘅人物啊？或者話咧，佢一生咧真係可以話係一個悲劇當中啊，有啲係佢選擇，有啲好大部分都唔係佢所選擇嘅。咁譬如話，如果我哋今日睇翻呢一個咁樣嘅人物，對於我哋現代嘅生活咧，有啲咩可以啟發到嘅地方？ 我唔係太喜歡呢個角色嘅性格。但是咁啊，因為你知咧，莎士比亞嗰啲悲劇人物咧，佢一定有個所謂 tragic flaw， 佢哋都係有個性格上係有缺陷嘅。咁好啦，你第二個問題又啱啦。咁你望住呢啲有性格缺陷嘅人物，咁啊有啲咩啟發咧？咁就係希望唔好學佢咯。但佢哋又唔係奸嘅，譬如你 King Lear、Othello、Hamlet 更加唔係啦。他們理論上都是好人一個的，本來是好人一個，但是因為有這個 tragic flaw 在裡面，他們就變成悲劇人物。那我們自己就要想想，喂，不要像他、哦、做人 要堅定一點、是非要分明一點，這樣才行。所以呢，在這方面來說呢，其實都是有個意義在裡面，就是你照鏡，如果照到他這樣，我就不恭喜你了。 嗯，可以说呢，为什么沙劇到今天呢仍然是这么受到劇團的歡迎，这么多观众呢都是要慕名去看个演出呢，当然也是有它古今、中外的一些、特别的意义含义在这里。我们都会很奇怪，在1601到1607年间呢，为什么莎士比亚呢可以一年戏写成四个这么、伟大的悲劇，而且也是仍然去到在几百年之后跟我们今天的人讲到说话。今晚非常多谢何文慧博士帮我们分析他所改编过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就是这个《王子复仇记》。有机会看一看个中文的翻译本，看看跟原著的区别和共通的地方在哪里。谢谢何文慧。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